张传道。张传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认识神 Knowing the God。 下面把时间交给张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大家新年好。我看我们中国人是很有福气的，特别是在北美的中国人。我们不只过我们的中国年，我们也过美国的中国年。美国年，美国年就是他们的这个感恩节。他们感恩节，他们都回到自己家中，去这个去团圆。所以我们在北美的中国人是蛮有福气的，但是呢，如果你的老板是犹太人的话，你就更有福气了，因为犹太人他们也过一个年，是在九月份的时候，所以你替犹太老板做事的话，你在美国是要过三个年。那我们知道，我们过年的时候都是希望能够得到，这是说世界的人，他们希望能够能够新的一年有更多的福气。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做基督徒的能够认识神，那是最大的福气了。我们从认识神开始，那我们能够慢慢的能够敬畏神，敬畏神以后呢，愿意服侍神，所以这是我们认识神，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成长的一个基础。那这件事情怎么样认识神，这是我们一定要先弄清楚的。那认识在旧约里面这个字叫亚达。那这个字呢，在旧约里面出现940次，那每一次都是很类似的这个意思，就是知道一件事情，晓得一件事情，或者是能够明白一个指示，或者是这个夫妻之间的这样亲密的关系，都是认识。那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人与人中间我们这个认识呢，是一个交往的一个过程我们在要认识一个人，我们要先在交往当中看到他的这个他的个性他的为人是不是值得我们继续深交下去所以在这个我们世上的时候我们要认识一个人也是要经过这个程序的。那我们对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有一个清楚正确的这一个认识。那我们要委身的这一位神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那当我们有了这个正确的认识呢，我们对神的回应的心态才能够中规中矩的如果说是我们认识的基础有错误的时候，那我们毕生我们一辈子，我们如果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努力可能都白费了。将来到神的面前，基督耶稣说我不认识你，那不是非常可惜的吗？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对神，我们也要有这种清楚的认识认识委身我们是什么样的这一位神。那当然，当我们在这个世人我们认识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在这个人与人间的关系，我们想要认识一个人，这一个人呢也要愿意被我们所认识，对不对？如果他不愿意被我们所认识的话，我们跟他亲近跟他接近，他都是躲躲藏藏的，我们永远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只要这个我们要认识的对象他开放他自己把我们邀请到他家里面，或者是他把他这个心里面所想的话他过去的经历，他一些困难愿意跟你分享的时候，这个关系就很近了，对不对？那到最后会成为一个这个生死与共的这种伙伴的时候，那这就是一个非常你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那神的事情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知道神他已经把他自己都彰显在给我们了我们不需要特别的刻意的来看怎么样的认识这位神， 这一位神已经把他自己已经显在我们前面。啊，我们知道在罗马书里面就有讲到关于啊这个神的旨意，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里面，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啊，所以这种的显明他的神的是什么样的神，这是对世人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得见。我们看着天上的星辰的这个运转啊，它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啊。我们看到地上所造的各式各样的生物啊，各式各样神的供应，这都是神的他把他自己显在我们的面前。如果我们在我们四周围我们所看的东西，我们不觉得说有一位冥冥中有一位神存在的时候，那我们实在是太愚蠢。当然这对于世人啊，神有这样的旨意，但是对于我们做神儿女的，神是怎么样呢？我们的这位自由拥有的神，他也把自己在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了啊。我们这一位神，他是一位圣洁的，他是一位独一的，他也是一位祭邪的，他是公义的，也是一位圣洁的神。那这个在圣经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得见。那这一位神，他的属性，他是永存，他无限，还有不改变的这些属性呢，跟我们受造的人是有很大的差别啊。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啊，我们人在是在一个空间里面啊，我们在时间空间在知识上面，我们还有能力上面，我们都有这些限制的啊。我们不是无限，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够完全的明白这一位神。那只有我们靠着圣灵的引领啊，能够了解啊神的一小部分，他的伟大和他的全能啊。所以一般的人啊，在这方面对神的这个真理他不认识的时候，他就会产生一些错觉啊，觉得神是天高皇帝远啊，他一棍子也打不到我，那我就是照我要做的，我仍旧做我的事情。这个神这么渺小，他也够不到我，那我有什么怕他的啊？另外一种的人呢，觉得这个神好像一个笑眯眯的圣诞老人啊，你只要跟他要什么，他就送你一个礼物啊。这也是一个错觉。或者是他说啊，这个神是我的911，还是我的备胎啊？就是说有事情的时候，紧急了赶快打个电话给神啊，需要他的帮忙。或者是我的备胎什么呢？车子那个胎没气了，赶快把这个备胎给放上去啊，等到这个车胎修好了再把备胎再放回去啊，就是紧急需要的时候才用得到它。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这个认识。或者是呢啊，看到这个圣经里面讲，哎呀这个神真是厉害啊，这个神是这么样的，这个脾气这么大，动不动就这个杀人的啊，那我真是我不敢亲近他啊。所以这都是我们啊，如果说是从开始认识神追求的时候啊，如果有人没有把我们教好，或者是我们圣经没有看清楚，那我们就会产生这一种错误的这种神的观念。那主要的原因呢，有一个原因是两极的哈，一个原因是把神太人格化，就是说啊，看到神在圣经里面把神拟人化啊，看到我们在创世纪的时候看到神会谨慎的思考，神会啊领着各种动物来到亚当前面，让他是去起名字啊，神还在伊甸园中行走呼叫亚当啊，他还跟人发问啊，然后他还会从天上降下来查问人在做什么事情，他也会为人的罪恶深深的伤痛。那这些以拟人事的这种说法呢，就是让这看圣经的人要知道 我们这一位神不是一位没有感情的神，而是呢，他时时刻刻关心我们这些受造之物的神。所以这种泥人是让一些人看到了，就觉得说这个神跟人一样，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跟我差不多嘛。那我怎么需要这尊重他呢？那在另外一个这个极端呢，就是说他看到圣经里面到处所提到的神的自大和威严，神说话出来就可以把这个混沌中的这个宇宙创出这个秩序了，他用尘土来造人，他咒诅全地，那人就要经历到这个死亡，他还用这个洪水来这个审判这个全地，又变乱了人的语言，让大家都分散各地，不能够互相的联络交通，他还用这个天火毁灭了这个索多玛、欧摩拉这两个罪恶的城市，他也知道这个该隐杀害了这个亚伯，那大卫他犯了奸淫罪的时候，神也知道，所以这一位神，我们所读到的这位神，是一个非常的这种好，在他们觉得说是非常公义的。非常冷酷的，甚至很霸道的神，那这样的神当然他们就会非常的恐惧，不愿意来亲近他。那我们要怎么样才对这位伟大的神建立一套这个正确的这个观念呢？那我们就要更多的来读圣经，不但读了这个圣经的知识，我们知道这个圣经的知识是少数的，是其次的，我们知道这个知识方面，我们做基督徒，如果我们拥有了太多的知识，并不等于是认识神，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你有很多的知识，圣经的知识，你可以带领查经，你可以做老师，你可以讲道，你可以这个义务的担任一些职责。人家说你做得很不错，你还进一步的去追求真理，来供应这些人的需要，这些知识非常好，但是呢，你如果你人就不真正的认识这一位神的时候，这些知识反而造成一些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教会的混乱，甚至呢，你有了一个敬虔的生活，有这样的生活的这个样式，你也是不等于是认识神。就是说你有一个敬虔的生活，这不一定是代表说是你是认识我们这一位神。有一个初信的信徒，他看到一位非常这个年纪非常大的这个老基督徒，看到他是这样的谦卑，是这样的这个和气，然后又是这样的好，他就立志，他说我一定要学他的样式，所以他就拼命的就跟着这一位老基督徒后面，他做什么他就跟着做什么，他用什么样的这种的这个脸色，什么样的笑容来面对人，他也试着学着他那个样子，这是什么二手货，二手学的。那可是呢，他学了好久一阵子，他还是不能够学成这位老基督徒的样式，为什么？他这个敬虔的这个生活，他是靠着另外一个人来跟他学的，同样的，有很多人，他们常常看书籍，他们知道怎么祷告，他也会做见证，他也读经，他也十一奉献，他还领人归主，帮助人解决问题。但是呢，这样的人，你说他会认识神，他说不定他还是不认识神。如果他认识神的时候，他就不会说在教会里面他会有一些不合适的行为发生。如果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不会说是因为一些挫折，或者是受到一些人的埋怨，或者是受到一些人的这个误解，他就生气了，他就离开教会，或者是做一些对教会有损害的事情， 啊，他会说我认识我的这位神，他会为我伸冤啊，我不愿意说因着我做一些行动伤害到教会，我就去做这些事情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啊，有很多事情他不会做的。那在这里我们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要怎么样认识我们这一位真神啊。那我们知道神他的要认识这一位神是我们一辈子都学不来的啊，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小小的一小部分，那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面有机会我们来一样一样的来学习神各样的这种的特性啊。那在今天我们思想呢是讲到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啊。那这一位神的大能，我们所认识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呢？我们认识的神是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啊。这一位是一位大能的神。那所以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啊，诗篇139篇1-18节里面啊，我们先来看我们要追求的、要知道的这一位神啊，是一位怎么样的神？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1-6节里面啊，在139篇1-6节里面讲到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是一位无所不知的神。这个诗人他说：“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那这坐下来起来就是他的日常生活啊。我们知道我们坐在那里，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是要做事情的，对不对啊？所以是我们的意念里面我们有这种的啊，这种的命令啊，这个脑子命令我们起来啊，要去做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从坐的这个位置站起来，我起来啊，我坐下，因为说我这件事情做完了或者我要休息，那我坐下来。所以我起来，我坐下来，这都是在意念里面我们才有这样的行为的。那在这个时候呢，神就会都知道我们啊，想想看我们所意念所想的神都知道。那这个远处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看到在这个诗篇138篇里面第6节里面讲到，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啊，神可以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如果骄傲的时候啊，你不用很近的地方你才可以看出他的骄傲，远远的你就可以感觉出这个人的骄傲。神就有这个能力啊，神是很远的地方他就可以看到这个骄傲的人。同样的啊，一个骄傲的人神也不愿意让他跟神亲近啊，所以神也是跟他离得远远的。所以我们是心意是怎么样，我们意念是怎么样，神都是知道的啊。这个作者大卫说，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啊。就是说我们起居坐息啊，我们在走路，我们在做事情，我们所行的事情神他都知道。第4节他说，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啊。所以我们说话也要很小心了啊。你在背后你说人家坏话的时候，那被说坏话的人不知道，可是神也知道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舌头上面的话啊，舌头可以说出好的话出来，赞美神的话，同样的同一个舌头也可以说出一些埋怨的话，说出一些伤害人的话。那我们这个舌头要怎么处置它啊？是要当然就是要尽量的少说这些坏方面的话啊，我们要好好的使用我们的舌头来敬拜我们的神啊，来赞美我们的神，来帮助弟兄姐妹啊。所以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大卫说，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姿势奇妙，是我所不能够测的啊。所以说我们信主的人啊，我们有基督耶稣跟我们的神在我们四周，他会保守我们啊，他会赐下篱笆来 啊，让我们被神的篱笆所围着，这些撒旦就不容易攻进给我们。那他也会按手在我们的身上啊，他会赐福给我们，他会保护我们，他也会赐福给我们。那这样的奇妙的事情是我们普通的人想不到的啊，我们这种人的脑子怎么能够想到这么多的事情。但是呢，神他凭着他的无所不知的这个大能啊，他就能够做这样的事情。那在这里啊，我举两个这个旧约的一个旧约的例子，就是讲到这个亚伯拉罕跟撒拉的事情啊。当这个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撒拉90岁的时候，神应许说你们要有一个儿子。你想想看啊，在今天的这种科技来说，这个90岁要生个儿子也是很困难的啊。我听过有50几岁、60几岁还能生的啊，这已经是很大的这个新闻了。90岁的撒拉听到这个消息，你想想看他怎么会相信。所以撒拉在这个创世纪18:12里面，他心里在偷偷的笑，他嘴里面还不好意思说出来。他说，我既然已经衰败了啊，我已经老了，我的祖也是老迈，就是亚伯拉罕更老，比他大10岁，两个这么老的人怎么能够生养呢啊。这在这个生理上面，在这个知识上面，在这个常识上面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你想想看，在这里啊，神的回答是非常有力的啊。神在14节、13节、14节里面就这样回答，而且神没有跟撒拉讲这个话，是跟亚伯拉罕。可能撒拉是躲在后面偷听，有这样的反应啊。那神是在跟亚伯拉罕在说话，所以神就跟亚伯拉罕讲，撒拉为什么暗笑呢？啊，人都没看到，他心里想的事情神就知道了。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那14节有一句话，我们所有做基督徒都应该知道的：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你想想看，这个话没有但是 if 或者啊，没有的啊，都是非常这个非常正确、非常这个啊，没有任何妥协的话。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回到你这里，撒拉一定给你生个儿子啊。所以我们看到神他不必说是还要看到这一个人啊，才能够知道这个人在想什么啊，在没有看到的地方，他已经知道这个人的内心了啊。我们人能有这种本事吗？没有啊。我们人只能够从他的表现，从他的脸上的表情，能够猜一下他心里在想什么。可是在神来说，神他已经都知道。在希伯来书4:12里面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拨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啊。所以我们看到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源头，他的表现是活泼的啊，他是生命一切的源头啊，他也有他的行动的，也有果效的。那他的能力好像一把两刃的剑。那在那个时代里面，两刃剑是一个先进的武器，信不信由你。那他这个两刃的剑就可以插进去啊，能够知道你这个人这个魂与灵。你想看，魂与灵是摸不到的东西，但是这个剑都可以插进去，知道它是什么样式。骨节与骨髓，你只能够看到，可是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的光景。但是呢，这个剑都能够探入进去，脱开，能够知道你的思念和你的主意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这我们所寻求的这位神，我们要认识的这位神，是一个无所不知的神。 那下面我们要看的是这位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无所不在的啊。这个诗人在第七节到第十二节里面就讲到这一位神是怎么样无所不在的。大卫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啊。所以我们一个人想要躲避神的灵的时候，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换句话说，你如果你想要欺骗耶和华的时候，那你真是一个非常可笑的想法啊。一个神你怎么能够骗他呢？他都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啊。所以你如果到天上，你到地下，他都在那里。诗人说，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清晨就是在东边啊，清晨太阳出来是在东边，在东边你展开你的翅膀，你要飞到海极那边，就是西边去。所以从东你要飞到西边的时候，耶和华还是在那里，在那里等着你啊。我想最近刚来的这些来到美国的这些留学生，他们一定可以感觉到这种的情形啊。你在清晨的时候，你从中国北极首都机场啊，坐着翅膀起飞了啊，来到这个美国大陆了啊，经过大概几个小时，12个、16个小时不等的，那你就飞到了这里。但是呢，你到了这里，你进到教会里面，你人就可以遇见神，在什么地方你都可以遇见神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一位神他是无所不在的神。大卫说，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夜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是要躲避神，刚才讲的是距离啊，从东到西那么远的地方，神可以找到我们。另外一种躲避的方式是躲在黑夜里面啊，你想着躲在黑暗的地方，神可是看不见你了，对不对？但是呢，诗人说，这就是在黑暗里面，神他一样能够看得见你。那这使我想到中国有一个笑话叫做掩耳盗铃啊。这个躲在黑夜里面躲神呢，也是跟这个掩耳盗铃有异曲同工之处啊。这个掩耳盗铃是什么？是讲到一个小偷啊，他看到一个金铃铛在那里，哎，真是漂亮铃铛，如果偷来那可是值很多钱。但是呢，他也担心这个铃铛如果偷来的时候呢，他一想怎么办？一想大家就知道了，对不对？所以他想着，他又要又怕，又要又怕，结果他想出一个点子，一个办法，他把耳朵给折了，把耳朵给塞住。那他说这样的话，这个铃铛就响不起来了。其实他听不到铃铛，别人还是一样听到，对不对？所以他一拿起来的时候，大家就警觉了，就把这个小偷给抓住了。啊，所以我们说掩耳盗铃是自欺欺人的办法。那在这个黑夜里面也是一样啊，我们躲在这个黑暗当中啊，我们把灯一关起来，我是在黑暗里面啊，但是呢，在黑暗里面也不能够遮蔽我，使你看不见啊，因为神他是光明的神啊，他在黑暗当中他可以看得到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无论我们躲在多远的地方，无论我们躲在多黑的地方，神仍旧是知道的。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新约的路加福音24章13到15节里面讲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事件啊。在主耶稣他复活的那一天 啊，除了在坟墓中的玛利亚遇到他以外，啊，还有两个门徒在那一天也同样的遇到了耶稣。啊，这两个门徒呢，在十三节里面说他们是到一个村子叫做以马忤斯的这个村子里面，那距离这个教距离耶路撒冷有25里那么远。那在这么长的距离当中，起码要一天的路程。耶稣在那里遇见这个玛利亚，那同时呢，这两个门徒也碰到耶稣。啊，这两个门徒正在谈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情，那耶稣就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所以以马忤斯这件事件上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是无所不在。那另外在约翰福音20章19节里面，那一日就是在第七日的第一日啊，就是同一天，那一天的晚上，这两个门徒就跑到这个马可楼那里去告诉这个他的耶稣的门徒啊，说我们在路上我们碰到耶稣了。那正在讲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就在他们中间啊。那个时候他们怕犹太人，这些门徒把门关得紧紧的啊，怕犹太人进来。那但是耶稣连门都不敲，连门都不避开，他就站在他们中间跟他们门徒说，愿你们平安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无所不在，他就是这位神。第三个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神是一位无所不能的神啊，在13节到18节。那在这里啊，我们看到这个诗人他是怎么讲，他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我在母腹中你已敷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我在暗中受造，在地处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我们说我们反对堕胎，是因为生命在母亲的肚子里面说已经是一个成型的生命啊，这些生命这些 pro-life group， 我们是讲说在怀孕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已经是啊成型的啊，所以神都已经知道我们啊，我们在母腹当中神已经在庇护着我们。同时我们也知道啊，有很多人也有这样的比喻啊，在圣经也讲说我们的头发啊，神都数过的。一个科学的报告说，这个头发，一个人的头发啊，看这个年纪大小吧，啊，有差不多25,000-26,000根头发，啊，你说26,000根，好，那我数数看，是的，你可以数出来，可是数的同时呢，你可能会长出3根头发，你会掉了8根头发，你看怎么办啊？所以，但是呢，纵使这么困难的事情，我们的神人就可以把这个头发给数算出来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位无所不能的神，我们知道这个整个宇宙的创造是一个神的大能的表现，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人的生命的创造是个更伟大的一个创作啊。在这个以赛亚书40章，以赛亚书40章，以赛亚这样讲：你们像你，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斗成大地的尘土，用秤成山岭，用天平平冈岭呢？啊，我们看到在这里讲的都是讲到宇宙性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知道我们地球是这样庞大的一个星球，但是呢，在整个宇宙当中，这个地球只不过一个小小的一个光点而已。我们说这样小的一个光点啊，它有什么样的体积？是很大的这个天文数字。他们说这个海水啊，加起来是有3亿4000方伽伦的这个3次方。 啊，这样大的这个容量，那是这个四的四后面要有25个零啊，就是这么多加仑的水。那地球的重量呢，是这个600万吨的6次方啊，就是三的后面有52个零啊，有这么大的这个数量。那我们这个宇宙有多大呢？宇宙他们说这个间隔有300亿光年的这个距离。那在神呢，我们看到经文上面说神是用虎口来量这个天的啊，就是用他的这个手来量天啊，其他的东西我们更不要提了啊。所以就看到说这个整个宇宙都是在我们神的这个掌握之下啊。我们这位神他是一位创造的神啊，他创造这么伟大的这些东西，但是呢这些伟大的东西它不是活的东西啊，活的东西更是困难啊，就好像我们一个人啊，这一个人的创作你想想看是多么的伟大啊。在座如果是有学医的啊，你一定知道人体的构造是非常的特殊的啊，一个山如果地震了给震坏了，它那个山就是那个样子。但是呢一个人如果手上面划了一道啊，手破了，它慢慢的这个划的这个伤口会合起来啊，这个伤口会恢复的啊。所以人的生命是活的，它会自己治疗自己一部分的这个伤害啊，所以这都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这只不过是我们的身体一部分而已，那我们的灵方面那更是不得了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一位创造有这个创造大能的神啊，是多么的伟大。那所以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怎么能不够啊，我们用一个谦卑的心来面对着他呢？在这里以赛亚书26章说，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啊。这个宇宙上面所有的星象啊，神都是一一都数点过了，一一的名字都把它给啊提出来啊。所以呢在这些我们都看到神他是无所不能的神。那在以弗所书二章一节里面也讲到啊，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在所有的人当中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啊，我们是这个神的工作啊，神在我们身上动工，让我们能够归入到教会里面啊，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学习成长，成为基督的样式。那在神引领我们到教会里面来，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事情啊，这个工作都是神的工作，那不是我们的工作啊。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尽量的来亲近神啊，来学习他的话语啊，等到我们有足够的能力的时候，我们要侍奉我们的神。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做神儿女的，我们要行善，就是做合神心意的事情。那这就是神要我们所做的，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做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认识神的这一件事情上面啊，我们实在是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啊，在一个教会里面是一个最好学习认识神的地方了啊。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不只是有团契的生活而已，团契只是让弟兄姐妹中间有个好的关系，但是跟神的关系只有在教会里面你才能够得到啊。在牧者的这个信息的教导里面啊，在主日学查经班里面，你才能够得到这些神的知识。而且呢这些知识并不是所有的啊，你有了知识以后，你还要学习跟神有一个相流 相连通的关系啊，你要从你的生命里面，你要经历这位神。如果你有了一大堆的知识，如果没有这个生命的时候，你人就是不足的，你人就是没有完全认识这位神。完全认识这位神是一个体认神的功夫啊，这个体认就是用我们的身体，用我们的灵来认识的啊，不是在这个在这个好像读经啦啊，祷告一下啦啊，一些表面的事情，而是我们真的是要深深的进入到神的里面来认识他。那神他也是怜悯的神啊，只要我们愿意追求他的时候，他就会打开他自己，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认识这位神，那我们就会敬畏我们这位神，那将来的时候我们也会好好的侍奉我们这位神。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啊，在这个时代里面，主啊，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他们不认识你，他们把你自己的旨意掉以轻心，他们只是为了要自己的荣耀，为了自己的野心来做一些事情，主啊，真是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都能够经历到你的大能，都能够在经历当中能够完全的能够认识你，主啊，真是求你自己来垂听我们每一个人迫切的祷告，主啊，我们当中如果有人愿意这样的来跟随你，这样的来认识你的时候，主啊，就求你打开你自己，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深深的能够认识你。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门。